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5分净律波罗蜜多之二。儿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净律及净律之不生畏着，亦无退转，于诸净律及净律之不起我想分别执着，复持如是相应善根，回向去求一切之智。儿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于诸净律及净律之发起无着、无常想等，复持如是相应善根，回向去求一切之智，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净律及净律之不生畏着，亦无退转。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精进波罗蜜多？而是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超过欲界诸杂染法，方便去入四种净律，四无色定，洁净安乐，还复弃舍受欲界身，精进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给予无边菩提分法，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精进波罗蜜多。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安忍波罗蜜多？而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修学成就大慈大悲，与诸有情欲作扰仪，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欲诸为缘心无杂秽，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安忍波罗蜜多。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境界波罗蜜多？而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于诸声闻及独觉地不生取着，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境界波罗蜜多？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布施波罗蜜多？而是佛告满慈子言： 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于诸有情起大悲念，誓不弃舍一切有情，欲令解脱生死苦故，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作是念言：我当决定以大法师摄受有情，常为有情宣说永断一切烦恼真净法要。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摄受布施波罗蜜多。儿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应知名为何等菩萨？儿时佛告满慈子言：是菩萨摩诃萨应知名为不退菩萨。时满慈子便白佛言：如是菩萨摩诃萨众甚为稀有，能为难事，以住如是诸圣定中极静安乐，复能弃舍还受欲界相应列法，方便善巧扰疑有情。而是世尊告满慈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是菩萨摩诃萨众甚为稀有，能为难事，应知如是诸菩萨众为度无量无边有情，披戴监牢大愿假咒，恒作十念：我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盘界；我当令佛清净法眼，常无间断，利益安乐一切有情，虽作世事而无执着，为无有情得涅盘者，获得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诸法无我，亦无我所，众苦生时唯有苦生，无能生者；众苦灭时唯有苦灭，无能灭者。当知亦无能证能得清净法者。由此因缘应知菩萨摩诃萨众甚为稀有，能为难事。时满慈子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当知菩萨摩诃萨众甚为稀有，能为难事。随者何？虽时无法有生有灭，或般涅盘，或证无上正等菩提，而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度无量无边有情，精进修行诸菩萨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永断贪嗔痴法，令勤修学得般涅盘；或为有情宣说菩萨摩诃萨道，令勤修学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世尊告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心无散乱，相续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是菩萨摩诃萨应知名为安住净律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住声闻地相应作意，或独觉地相应作意，是菩萨摩诃萨应知名为心常散乱。何以故？满慈子， 若菩萨摩诃萨修学二乘相应作意，障碍无上正等菩提，令菩提心恒散乱故。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虽缘色声香味触境发起种种非理作意，扰乱菩萨布施等心，而不障碍菩萨所求一切智智。若法不能障碍菩萨一切智智，虽现在前而与菩萨摩诃萨众所修净律波罗蜜多，应知不明即为逆法，非永退失菩萨定地。而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观何意故赞诸菩萨摩诃萨众所有功德，不赞声闻？而时世尊告满慈子：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日轮于此展不周人做光明事，应能作否？满慈子曰：否也，世尊，否也，善事。佛言：如是，如汝所说，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所能作事亦复如是，非诸声闻所能成办。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应知为诸菩萨摩诃萨众能作是念？我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我当令佛清净法眼无间无断，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云何应知为诸菩萨摩诃萨众能作如是殊胜事业，非诸声闻？而时世尊告满慈子：如今观此声闻众中，有一比丘能如菩萨摩诃萨众作如是念办思是否？满慈子曰：佛也，世尊，佛也，善事。我今观此声闻众中，无一比丘能如菩萨摩诃萨众作如是念，亦无能办此事业者。而时佛告满慈子：是故如来应证等觉，唯赞菩萨不赞声闻。观此众中诸阿罗汉无如是念，亦不能成如是事业，当知一切声闻乘人无如菩萨摩诃萨众所作事业。是故我说，譬如日轮与展不周做光明事，应不能办。所谓日轮放无量光，普照展不周诸有情类，银光为照自身非余，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调伏自身烦恼恶业，亦能度脱无量有情，令离一切烦恼恶业，入无余一般涅槃界，获证无上正等菩提。声闻乘人唯能调伏自身所有烦恼恶业，不能扰一无量有情，故声闻人非如菩萨所有事业，皆悉殊胜。又满慈子：如善摄夫于所学法一作家行，身手公丈皆善调息， 学诸武艺，以至究竟。一百千岁，十王俸禄。王与怨敌欲战争时，相马等军及诸兵帐皆悉委任，令其指挥。祭田凶徒无所损失。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发无上正等决心，以修菩萨摩诃萨行，与能调伏诸有情类贪嗔痴行，以得善巧。是故如来应正等觉，偏赞菩萨摩诃萨众，教戒教授，令勤修习，能正引发菩提资粮，令速圆满所发大愿，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能永断贪嗔痴等清净法要。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披戴甲胄所作事业，声闻独觉俱不能为。由此如来应正等觉，赞立菩萨非诸声闻。儿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知菩萨摩诃萨众诸有所作，无不定心。为诸菩萨摩诃萨众若住不施波罗蜜多，当知儿时心意在定；若住境界波罗蜜多，当知儿时心意在定；若住安忍波罗蜜多，当知儿时心意在定；若住精进波罗蜜多，当知儿时心意在定；若住净律波罗蜜多，当知儿时心意在定；若住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儿时心意在定；若住诸余菩提分法，当知儿时心意在定。如沸琉璃，随所在处，与自宝色，终不弃舍。为彼若在金器、银器、泼制家器、铜铁瓦等，常不弃舍沸琉璃色。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若住布施波罗蜜多，若住境界波罗蜜多，若住安忍波罗蜜多，若住精进波罗蜜多，若住净律波罗蜜多，若住般若波罗蜜多，若住诸余菩提分法，当知儿时心常在定。我如是解佛所说义。儿时佛赞满慈子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思，离生喜乐，出境律具足住，安住如是出境律已。若乐声闻或独觉地，当知名为乱心菩萨。当知彼住非定地心。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寻思极静，内等静心依去性，无寻无思，定生喜乐，第二境律具足住，安住如是第二境律已。若乐声闻或独觉地，当知名为乱心菩萨。当知彼住非定地心。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离喜住持，具念正知，受身受乐，为诸圣者能说能舍， 具念乐住，第三境律具足住。按住如是第三境律仪，若乐声闻或独觉地，当知名为乱心菩萨。当知彼住非定地心。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断乐断苦，欣喜幽默，不苦不乐，舍念清净，第四境律具足住。按住如是第四境律仪，若乐声闻或独觉地，当知名为乱心菩萨。当知彼住非定地心。尔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其何应知菩萨心定？尔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随见彼彼诸有情时，便作十念：我当精勤修菩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决定当令彼有情类入无余依波涅盘界，或证无上正等菩提。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三规，彼诸有情住三规矣，即持如是所积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五戒，彼诸有情住五戒矣，即持如是所积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八戒，彼诸有情住八戒矣，即持如是所积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十戒，彼诸有情住十戒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十善业道，彼诸有情住十善业道矣，即持如是所积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具戒，彼诸有情住具戒矣，即持如是所积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菩萨戒，彼诸有情住菩萨戒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布施波罗蜜多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境界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境界波罗蜜多矣， 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之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安忍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安忍波罗蜜多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精进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精进波罗蜜多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净律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净律波罗蜜多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次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

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此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矣，即持如是所及善根，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又满此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与他所修布施等善身心随喜，回向去求一切智智，其此应知菩萨心定。若诸菩萨摩诃萨众与一切处心得定矣，应知名为安住净虑波罗蜜多。黑过，满慈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常不远离一切智智圣座一故，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常不远离一切智智圣座一者，应知名为安住净虑波罗蜜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虑波罗蜜多，引发无边殊胜功德，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应知如来应正等觉，安住不动第四净虑，舍诸受行，陷入无余般涅盘界。是故净虑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有大恩德，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所住净虑波罗蜜多出如来定与诸余定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黑过，满慈子，菩萨净虑波罗蜜多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矣，二乘净虑决定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矣，故与菩萨净虑为列。菩萨净虑与彼为圣。时满慈子便白佛言，若诸声闻住此净虑正得法性，成声闻果，即诸菩萨住此净虑正得法性，离诸执着，得成如来应正等觉，云何可说声闻净虑决定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菩萨净虑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是世尊告满慈子，我今问汝，随汝一答，于意云何？诸声闻人住此净虑正得法性，成声闻果，即诸菩萨住此净虑正得法性，离诸执着，得成如来应正等觉，彼声闻人名如来佛？满慈子曰：佛也，世尊。而时世尊告满慈子，我当为汝更说譬喻，诸有智者因思譬喻与甚深意亦得解了。譬如凡人折生王座，岂人记得名为王佛？满慈子曰：佛也，世尊。随者何？彼人无福无王相故。佛言：若是诸声闻人虽能陷入四种境律四无色定，正得法性，成声闻果，而无如来力无畏等殊胜功德， 即诸相好，不明如来。由此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义。有无佛德，说明声闻。不尔如何彼不明佛？又满次子，诸声闻人所住境律无圣德故，其性下列，与诸菩萨所住境律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满次子，菩萨境律波罗蜜多，常不远离一切智智，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引发无边殊胜功德。由斯菩萨所住圣定，声闻独觉皆不能知。时满慈子便拜佛言：何等名为菩萨圣定？如是圣定复有何名？儿时世尊告满慈子：菩萨圣定名不思议。何以故？满慈子：如是圣定威力难思，素能证得一切智故。如是圣定亦名利乐一切世间诸有情类。何以故？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为欲利乐无量有情，方便善巧，入此定故。如是圣定若现在前，能引无边微妙圣定，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扰矣。如是圣定若现在前，引发无边方便善巧，教戒教授无量有情，皆令引发无漏净律，证真法性，断诸烦恼，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或证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缘，菩萨圣定亦名利乐一切世间诸有情类。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学净律波罗蜜多。若学净律波罗蜜多，素能引发一切智智。而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我为声闻所得诸定胜菩萨定。随者何？声闻俱得九次的定，菩萨语中唯得前八。菩萨不得灭受想定，故声闻定胜诸菩萨。而时世尊告满慈子：菩萨亦得灭受想定，为于此定已得自在，但不陷入。随者何？如来不许诸菩萨众陷入此定，勿由陷入退堕声闻或独觉地。又满慈子：我当为汝更说譬喻，诸有智者有譬喻故，与甚深意亦得解了。如转轮王虽于边地诸小国邑皆得自在，而不自往彼国邑中，其转轮王不往彼处，说于彼处不得自在。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不陷入灭受想定，而于此定已得自在，由自在故亦名为德。又满慈子：非诸菩萨常不陷入灭受想定，乃至未作妙菩提座，诸佛世尊不许陷入。若是得作妙菩提座，诸佛世尊亦许陷入。何以故？满慈子：悟诸菩萨犹入此定，便堕声闻或独觉地，或为诸佛 与二乘等，故佛世尊不许陷入。又满慈子，如刹帝利、灌顶大王，欲入室中饮凡人酒，时有智臣见大王曰：今此时处，王不应饮，若需饮者待至宫中。云云何？王于嗜酒，岂不能饮？而彼智臣殷勤见争，不令王饮。然刹帝利灌顶大王非处非时，法不应饮，虽不应饮，而于室中酒等诸物皆得自在。所以者何？王于一切国土诚意所有人物皆自在故。如是菩萨有殊胜智，有此智故，能速陷入灭受想定，但佛不许，故不陷入。所以者何？菩萨若入灭受想定，便非实处。若使菩萨作菩提座，永害一切虚妄相想，正甘露界，而时方入灭受想定，后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具三十二相，利益安乐无量有情。而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能作难作，为虽有力引漏尽智，而为有情不正漏尽。所以者何？以诸菩萨于有情所长夜思维，利益安乐，增上益乐，横现在前。而时世尊告满慈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诸菩萨于有情所长夜思维，利益安乐，增上益乐，横现在前。又满慈子：是诸菩萨观此毅力，虽能具入九次地定，而不具入，随者何？是诸菩萨方便善巧，与一切定虽得自在，而能不入。又满慈子：一切菩萨若初发心，若已不退，皆应安住如是净律波罗蜜多。若诸菩萨常能安住如是净律波罗蜜多，与诸有情能作扰仪，速能引发一切之智。时满慈子便白佛言：当知菩萨摩诃萨众巨大势力，能为有情作扰仪事，亦能引发一切之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佛言：如是，如汝所说。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因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云何方便还从定起？而时世尊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思，离生喜乐，入初净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具足而住，于色无色净律等智，顺逆次第，超越串习，极善纯熟，游戏自在，复入欲界，非等隐心。所以者何？物由定力生色无色，长寿天故。物色无色 静虑等志，引起彼地畜生之心，为护彼心，令不现起，还入欲界，非等隐心。由其此心还生欲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引发无边菩提分法，生色界、无色界、无如是能，上二界生，身心顿过。由此菩萨方便善巧，先习上定，令善纯熟，后起下心，还生欲界，修集无量菩提资粮，至圆满已，超过三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譬如有人作如是念，设何方便得入王宫，与王后妃切为戏乐，令王不绝，生命得存，作是念已，求诸妙药，服使难行，或隐或现，得思药已，方便事王。王既识之，便服饮药。随白王曰：“我今无行，请为大王守禁宫事。”王令简以委任中宫。其人儿时入王宫内，与诸妃后恣意交通，任然时经一二三月，恐王知觉，丧失生命，便服险药。而白王言：“我今难行，虚然复现，请从今去，不入中宫。”时王旦言：“此真善事，自能进退，不为我法。”后赐绝路，为任外事。当知世人方便善巧，能满己愿，生命得存。复蒙彼王后赐财位，如是菩萨方便善巧，入色净虑及四无色，次第超越，得善巧矣。复起下心，还生欲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引发无边菩提分法，乃至未满不正实际。黑过，舍利子，是诸菩萨方便善巧，不舍有情一切智故，如是菩萨方便善巧，修行净虑波罗蜜多，于实际中能不作证，亦不陷入灭受想定，乃至未满菩提资粮，受欲界身，修菩萨行。而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应受持诸菩萨众所学净律波罗蜜多，勿令忘失。”阿难陀曰：“唯然世尊，我已受持诸菩萨众所学净律波罗蜜多，必无忘失。”时波揭凡说是经已，具受舍利子，具受满慈子，具受阿难陀，及于声闻诸菩萨众，并于一切天龙妖叉见达佛、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92第15分结束。